哎， 牛跑， 毛八了，跑啊毛八了，干掉，啊报警啊，跑啊毛八了，八个哪哪，八岁八岁，十三小，你干你娘，你讲没听呀？哎，跑啊毛八了，干掉，我报警啊，你讲啊，哎，跟你讲我听无呢？ 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 ，DJ 土狗带你飞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出事了那你来背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马菲拉可以配咖啡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假 K 假 K 笑脸 gay。八加九九九，祝你跟女友要长久。哈巴狗狗狗，屏东潮州的土狗，打羽球球球，你头当成羽毛球。彩二还有咖啡，再喝再喝就八头。咖喱两提把你买个派，要不要？强力胶塑胶带偏右扛超市满团体饭，吸毒手脚手当运动，吸毒吸到脑袋破洞，枪蹦蹦轰隆隆，猴子骑车脸残痛痛痛。汪，潮州小狗狗，喇叭咖喱浓浓，我是饶舌歌手，不是马游泳，我不是特电公司，都跟阿公跳当丁，房间三皮左手 copy 右手练习 A B C， 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 ，DJ 土狗带你飞，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。就没母老虎，睫毛他男人有够土，男朋友接力鼠，派出所在那是汤姆，摇头丸够好玩，摇头丸摇头丸够好玩，借钱买摇头丸，还钱的时候只剩两颗睾丸，兄弟扛着轿，左边拎着扛，右边吃着药，兄弟对狼照，K呀绑懒觉，记得听那黑黄鸡 ，K 他们你家里一大堆，假油啊笑脸鸡，假咖啡起学鸡狗狗狗鸡，玛丽个叮咚歪，是个废物的吸毒的烂人渣。房间，我以为你准备烧炭自杀。狗娃麦哥吧，东北条令北流八八八 ，K 呀 K 呀麦哥家，包尿不灵北流哈哈哈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 ，DJ 土狗带你飞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出事了那你来背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马菲拉可以配咖啡。八个 no no， 马塞马塞，假 K 笑脸 gay。八加九九九，祝你跟女友要长久。哈巴狗狗狗，屏东潮州的土狗。球球，你头当成羽毛球。